第82集，这样你也想不起来吗？洛伊轻身将他压倒在了沙发上，仔细品尝他口腔里的每一寸，大手伸进了他的衣服里，细细抚摸着。温小辉眼冒金星，感觉脑子直发胀。 洛伊，怎么感觉这么熟练呢？这小子，不会背着我偷偷的早就尝过人事了吧？不对，他不是来做这个的。不行，现在不行。 洛伊的胸膛上下起伏着，显然是在隐忍。现在他眼里的温小辉简直是疯狂的在喷洒着荷尔蒙，让他难以自抑。但他想起温小辉身体肯定还是不舒服，只好撑起了身体。 对，现在不合适。 我想跟你说件事，希望你听完之后能冷静。 嗯，什么事啊？ 跟黎硕有关。 他怎么了？小辉哥，你既然已经拒绝了他，就不要再和他有瓜葛了，这样不清不楚的好吗？ 洛伊极少对温小辉说重话，这一句已经是不客气。温小辉听得心里愈发难受，更加觉得自己愚蠢。就像洛伊说的那样，他不该再和黎硕有瓜葛，也就不会发生那件事了。 你说的对，可是我……黎硕真的对我很好。那天晚上…… 洛伊想起那天晚上，妒意横生，口气也变了。 他对你很好，跟你究竟有什么关系啊？你是不是真那么享受他对你好啊？ 温小辉怔了怔，换作平时他该发火了，可现在听着只觉得心里难受。 可能吧，所以我不小心干了蠢事。 什么？ 那天晚上我喝多了，我和黎硕…… 这回轮到洛伊怔住了，一眨不眨地看着温小辉。 真的太蠢了，那天喝断片了，也不知道怎么就……反正我觉得我还是应该告诉你，这种事我不想瞒着你，两个人还是坦荡点好。 洛伊眼中闪过金光，猛地再次将温小辉扑倒在沙发上，粗暴地吻住了他的唇。温小辉被吓了一跳，想挣扎，却已经被洛伊按住了身体，只能被动地接受这个有些疯狂和急躁的吻。洛伊的舌头长驱直入，霸道地勾缠着他的舌头，索取他的味道。 洛伊，洛伊是被气傻了吗？ 洛伊吻得温小辉大脑缺氧，连气都快要喘不上来时，才放过了他。 傻瓜， 我也知道自己挺蠢的。 傻瓜。 洛伊看着温小辉委屈又小心翼翼的样子，感觉心脏的某个地方被击中了。那里本来应该是千年寒冰，却大片大片的软化了下来。 这样你都想不起来吗？ 啊？ 洛伊的吻落在他的鼻尖、嘴唇、下巴、喉结，最后留恋在他胸口，大手抚摸着他的腰线。 这样你也想不起来吗？ 什么？ 洛伊俯身贴着温小辉，下身轻轻一拱。温小辉只觉得有什么硬邦邦的东西撞了下自己的腿，他大脑中白光一显，顿时傻住了。洛伊温柔地捏了捏他的脸。 快想起来啊。 温小辉的脸由白转红，再由红转黑。 是你？ 当然是我，我怎么会让别的男人碰你啊？ 温小辉体验了一把胸口碎大石，撞得他整个人都懵了，记忆断断续续地被他拼凑起来，似乎好像 是我。 洛伊确实来过， 是你的李大哥， 只不过他醉酒前和醒来后看到的都是黎硕，所以自然的会以为他是跟黎硕。 操！ 温小辉大叫一声，一拳锤在了洛伊肩窝上，这一拳头可真没留手，打得洛伊脸色都变了。温小辉挣扎着推开他，跳了起来。 洛伊你个大傻逼，你他妈让老子难受了一天一夜，我他妈以为我和黎硕酒后乱性了，我还想我，你这个大傻逼，我才是傻逼，为这种乌龙郁闷成这样。 小辉哥，对不起，我确实应该留下来陪你的。 废话，你说完老子一声不吭就跑了，约炮还留个开房钱呢，你他妈会一会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啊，我一睁眼看到的就是黎硕，我能不误会吗？ 我也不想让你误会啊，对不起，当时公司有急事，我看你很累就不想打扰你。小辉哥，我错了，你别生气了好吗？ 我现在看到你就想弄死你，我走了，免得弄出人命。 他抓起衣服往门口冲去，洛伊这时候哪能让他走啊，一个箭步冲了上来，拦腰将他从背后抱了起来。温小辉还不到120斤，对洛伊来说轻飘飘的。温小辉在空中踢着腿， 放开我，你傻逼，你王八蛋。 洛伊抱着他把他扔到了沙发上，身体重新压了上去。 洛伊放开我。 温小辉像猴子一样挣扎起来，洛伊抓着他两只手固定在了头顶，并压住了他的腿，终于让他无法再动弹。温小辉恶狠狠地瞪着洛伊，像只被惹毛了的小猫一样。 笑个屁、 对不起，是我的错，生气会长皱纹的。 温小辉一听这话表情立刻平缓了不少，但还是怒意未消。 对不起，居然让你产生这种误会，一想到这一天一夜你想的是自己和黎硕在一起，我比你还难受。 温小辉刚要骂人，洛伊再次亲了他一下。 从昨晚到现在我一直在想你，其实我没有早点给你打电话也是不好意思。小辉哥，你不要生我的气了好吗？ 洛伊每道一句歉就落下一个吻，只把温小辉弄得没脾气。看着温小辉态度软了下来，洛伊才缠绵地亲吻着他的唇瓣，态度温柔至极。 这事儿没那么快过去，我告诉你，我心眼小。 我知道， 昨天罗瑞因为这个安慰了我一天，我还得跟他解释，靠，丢脸死了。 对不起。 别道歉了，听着心烦。 温小辉扭过了脸去，想着这两天的事情，如果不是发生在自己身上，那真是个大笑话。 还疼吗？ 闭嘴。 能这么抱着你跟做梦一样。 行了，暂时不揍你了，让我起来， 让我抱一会儿。 洛伊的怀抱温暖而宽厚，让温小辉格外的想依赖，他忍不住蜷起身体往洛伊怀里拱了拱。 你给了我这么多，我却不知道能给你什么。 温小辉觉得这话有些奇怪，不是内容而是语气。 我对你的成人也没那么大的功劳，大部分都是你自己在照顾自己，不过我确实对你的人生进行了正直的引导。哼， 是啊， 结果你却弯了。 我无所谓弯不弯的，我只是喜欢你。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我？ 想不起来了，不知不觉的就想永远和你在一起。在遇见你之前，我不相信世界上会有你这么一个人。 我？我什么人？ 全心信任我，对我好的人。 这有什么？如果你想，很多人都愿意对你好。 但我不需要他们，我只需要你。 说的那么好听，睡了我就跑，想起来就来气。 以后再也不会了，不生气了好不好啊？ 温小辉唇角勾起一抹笑容，那种恋爱的喜悦和幸福简直满到要从胸口溢出来。晚上睡觉的时候，洛伊忍不住毛手毛脚，温小辉后边还疼呢，当然不愿意，但是也被洛伊撩拨的色心大起，两人都是初尝性事，瘾头大着呢，前来抱去的就有些擦枪走火的趋势。 不行，我那里疼， 我不进去。 两人肢体交缠，心满意足的相拥入眠。